第二，称赞如来。 第一，礼敬诸佛。为什么第二句讲称赞如来，它不叫称赞诸佛呢？这里面用意很深。礼敬诸佛是从形象上说的，从相上来讲，一律要恭敬，见到善人要恭敬， 见到恶人也要恭敬， 不分善恶， 不分邪正， 正法恭敬， 邪法也恭敬， 没有不恭敬的。称赞如来是从性上讲的，这里就有差别了。善的我们称赞他， 不是善的我们不称赞他， 恭敬而不称赞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善财童子在五十三餐里就有这样的典范，他对每一位善知识都是礼敬赞叹，唯独三个人有礼敬没有赞叹。这三个人， 第一是圣热婆罗门， 这个人是外道，代表愚痴，所以善财童子只有恭敬而不赞叹他。 第二是甘露火王， 代表嗔恚，这个人脾气很大，稍微得罪了他，马上就治罪，下油锅，上刀山，就是这样子整人。善财去了，有礼敬而没有赞叹。 第三位是伐苏密多， 是个淫女，善财也只恭敬而不赞叹。这三个人代表贪嗔痴，也就是三毒烦恼，他恭敬而不赞叹。 所以赞叹是以性德为标准，一定是善的，一定是正法才赞叹。 如果不是善法，不是正法，就不赞叹，仍然是要恭敬。 因为恭敬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即使对于其他一般宗教，我们也要恭敬。 如果是正法正教，我们也要赞叹。像天主教是正教，它帮助人升天，当然那不是究竟，但是能升天总比在三恶道强得多吧。 所以我们也赞叹它。 如果是叫人造罪业堕三途的邪教，我们绝对不赞叹。所以这十愿的第二愿跟第一愿就有这么大的差别，但是两者的心地绝对是清净圆满。 第三，广修供养。 普贤行的特色就是心量是无比的广大，在大乘佛法里就是圆满的性德起用。一般菩萨虽然是见性，也就是明心见性， 但并不圆满，所以性德的作用是部分的。 唯独普贤菩萨性德的起用是圆满的，所以愿愿都是尽虚空变法界，这是跟六度菩萨不，因此他的供养 一供一切供， 供一尊佛就是供一切诸佛，不是单指已经成佛的这些诸佛，是情与无情全部包括在其中，没有成佛的所有众生乃至于无情众生全部都是。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就是菩萨的修学方法，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华严境界。 这个心量才真正是圆满的脱开了居限与分别。普贤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 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， 因为唯有佛法能够教人 破迷开悟， 教人恢复正得圆满的自性， 而这是其他一切供养布施都不能达到的。 法供养中是依教修行供养为第一，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诸位同学， 佛法是师道，一定要尊师重道，依照老师的教导去修学， 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究竟圆满不思议的功德利益。谈到佛法，哪一部经是第一呢？隋唐的时代， 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的高僧大德，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做个比较，他们几乎一致公认 《华严经》是第一经， 可见《华严经》是究竟圆满的教学，这是举世公认的。这些大德们再将《无量寿经》跟《华严经》做一个比较，他们说 《无量寿经》是第一经， 把《华严经》比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古德曾经说过， 《华严》《法华》是最重要的两部大经，在中国佛法称为一圣圆教，一圣圆教只有这两部经，而这两部经都是无量寿经的导引，都是引导我们入无量寿经的，所以无量寿经才是真正第一中的第一。 读到古人这个说法，我是无比的欢喜，因为我自己有深刻的体验。我之所以入净宗，就是《华严经》的引导。在过去，我讲《华严经》17年，现在依然没有中断，目前只讲普贤行愿品。在17年当中，我是从《华严经》入净土的，因为我深入体会普贤菩萨在最后10大愿王导归极乐的意味。极乐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圣境。从这里真正体验到， 无量寿经是整个华严的归宿，是华严的精华， 才晓得古人所讲的话是绝对的正确。由此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经，最好的、最殊胜的已经找到提捻出来了。 但是如果不是下莲居老居士将五种原译本汇集成善本，我们也得不到圆满殊胜的法义。 从汇集工作的伟大程度来看，的确知道夏老居士也是佛菩萨再来，绝不是普通人，实在是菩萨怜悯这一代众生， 也是这一代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，所以感得大菩萨降临世间，为我们做好整理的工作， 使这个法门能在末法9000年当中大弘其道，广度无量众生。我到北京，夏老居士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送我一张照片，我带回台湾之后把它放大印出来了，供给大家供养。这张照片虽然翻印多次不是很清楚， 但是仍然可以从这照片上看到不可思议的感应。 夏老居士的后面是屏风，他头顶上有佛像，而佛放光，他的鞋子也放光，虽然是屡次的翻印，还是能看得很清楚。 头顶上有一尊佛坐着，底下还有莲花座， 我们供养他，表示我们不忘这位大菩萨的恩德，感念他替我们汇集了这样完善的经本，作为我们专修专弘的依据。无量寿经共有48品，哪一品是第一呢？我们要追根究底，把第一的第一找出来。善导大师说， 如来所以兴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 现在我们晓得无量寿经是一切经中第一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弘扬这个法门。 换句话说，这部经是诸佛度众生最主要的一部经典，其他各经都是辅助这部经的。 在本经48品中，第六品最为重要，而第六品就是阿弥陀佛所说的48愿， 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说，释迦牟尼佛转述的。 所谓 佛佛道同， 世尊转说就等于阿弥陀佛自己宣说。我们展开无量寿经全经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，没有一句是违背48愿的，句句字字与48愿相应。这48愿哪一愿是第一呢？ 古来所有高僧大德们共同认定 第十八愿为第一。 第十八愿是什么愿呢？ 是十念往生，十念一念决定往生， 这才显示出佛法真正圆满殊胜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心里有一个疑问，假如有人造极重的罪业，立刻要堕阿鼻地狱，佛有没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呢？如果佛没有这种能力，那佛的智慧能力还是有限的。我们赞叹佛 万德万能， 那只是赞美而已，不是事实。 相反的，假如造了非常重的罪业，马上就要堕地狱的人，佛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，那佛的智慧神通才真的是圆满了，我们不能不五体投地的佩服啊。 等我念到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心中的疑惑才扫除，这才晓得佛的智慧德能真的是究竟圆满，没有一丝毫欠缺。佛确实有能力叫非常重罪的人立刻成佛，可是问题在 人相不相信接不接受呢？ 要是不相信不接受，过失是在受罪的这个人，不是佛菩萨没有能力。 所以我们读了《无量寿经》才知道佛万德万能是事实，不是夸张，也不是虚赞。 从这里我们的确把十方诸佛如来度众生的妙法真正找出来了， 而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没有一个是不成就的。 前面举地贤老法师那位徒弟，一句阿弥陀佛念三年就预知实质，站着往生，那往生是上品上生，不是普通的。他站着走，而且还站了三天，等他师父来替他办后事。要知道他的一句佛号就是第十八愿，所以他的成就就是第十八愿的证明。这个法门谁能相信呢？这个人必定是大善根大福德，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 他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才能信受奉行，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，就是劝他也不相信呢。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含有无量意， 也就是虚空法界的一个名号，所以他无所不包。 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名号的含义，那整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这个名号的注解。 如果要想了解《无量寿经》，那么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可以说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。 再要了解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整部《大藏经》就是《华严经》的注解。你这样慢慢去体会，就能知道这个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。 所以这句名号就是全部的佛教， 这个名号也就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有一切法无所不包。 所以念这句名号一切都念到了。 在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，有一位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有名气的法师慈云灌顶法师，他的著作很多。他在《观无量寿经直指》里面告诉我们， 世间人求消灾求免难，用经用咒或者是用种种忏法都有效，假如是非常重的罪障，所有的忏法经法都没有效，都不起作用的时候，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消能除。 我们才晓得消灾灭罪这一句佛号是第一功德了。很多人不知道而舍此他求，所以生病了要去念药师经， 有灾难了去念普门品， 而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是远远超过所有一切经咒。 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呢？何必还要说许许多多的经咒忏法呢？ 这实在是因为大家不相信，不能接受啊，这才把最好的第一等的货做压轴。这就像我们在台湾逛故宫一样，故宫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商周的铜器。 但是一般人看来是破铜烂铁，没有什么兴趣。 再看看明清的玉器，哎呀，那宝贵的不得了啊。其实那些玉器怎么能够跟破铜烂铁、商周铜器去比呢？那破铜烂铁是真的无价之宝啊。 相同的，世人不识货，不认识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佛不得已才讲一切经，以便引导众生归向极乐。 所以善导大师讲的那句话没有错，我们真正认识了，也能够专修专弘净宗，实在讲这是三宝加持， 也是这个时代众生的机缘成熟。 在最近这五六年当中，各种不同本子的无量寿经大概总共印了几百万册，流通到全世界，我在世界各地极力的介绍推荐， 而欢喜接受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。 我看到大家这么用功认真的去修学，实在是感到非常的安慰，也充满了法喜，所有一切的辛劳通通都忘掉了。 所以说，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推广这个法门，广修供养，我们就圆圆满满的做到了。 诸佛菩萨接近众生的方便， 也就是方法手段， 是无量无边的，这是大慈悲的展现，最后通通都是引导归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以密教而言，龙树菩萨开铁塔见到了金刚萨埵上师， 也就是密宗的始祖。 金刚萨埵将密法传给龙树，由龙树传到人间。 而金刚萨埵也叫金刚手菩萨，是普贤菩萨的化身，也就是普贤菩萨。 另一位准提菩萨是密宗了不起的大德，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就是观音菩萨。在我们凡夫分别心里 有显有密， 在佛菩萨则是 完全圆满自在平等，没有分别。 懂得这一层，才知道八万四千法真的是殊途同归呀。佛为接引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，所以 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 众生想学什么就教什么，最后回到本家，大家都见到阿弥陀佛，才晓得 原来通通是一样的。 明白了这个事实，对任何宗派任何法门，我们都要真诚恭敬， 因为我们修学的方法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却是完全相同啊。 第四，忏悔业障。 业障是所有的人都有，人起心动念就造业，一定就产生障碍。障什么呢？ 障了我们的本性。 我们的真心本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无尽的德能，现在智慧、德能、神通都不能起作用，是什么原因呢？ 就是有障碍。 而障碍分为两大类， 一类是烦恼障，另一类是所知障。 这两种障碍我们没有把它消除，反而天天都在造。诸位想想，你什么时候不执着？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 这就说一切众生跟佛本来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这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，这就好像医生一下子就把病人生病的根源诊断出来一样。妄想就是所知障的根，执着是烦恼障的根。因此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，无量的法门方法手段，无非是要把我们的妄想执着打掉，一旦破除这两种障碍，就见佛性。因此忏悔业障在佛法修学里是关键，是枢纽。 所有一切修学法都是忏悔业障的， 但是业障真的是不容易断呢、啊、有业障修行是绝对不能成就啊。在无量无边的法门里，只有净土法门最特殊，即使我们带了非常重罪业的业障， 乃至于造了忤逆的罪业，要堕阿鼻地狱，业障还没有铲除，只要真正发愿改过自新，念着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求生净土，业障就消除掉了， 而且马上就能够成佛，就能够做主。所以慈云大师说， 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消一切经咒消不了的业障。 这话不是随便说的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可以在大经上得到证明。在过去几年，有人提出来， 待业不能往生，要消业才能往生。 这话在佛教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，无论是台湾或者是美国，念佛的人心都慌了。1984年，我到达洛杉矶，周宣德老居士在飞机场接我，一见面第一句话就问：“ 法师啊，现在有人讲待业不能往生，要消业才能往生，我们这一生念佛不就白念了？”不能往生，这不就完了？这可怎么办呢？ 我听了笑一笑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老居士啊，待业不能往生，不去也罢呀。”他听了很迷惑：“ 那是怎么了？” 我说：“如果待业不能往生，西方极乐世界就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，你去干什么呢？” 那是为什么呢？ 你老人家想一想啊，西方世界有没有说四土三辈九品啊？ 这个有，这个经上有啊。 假如不待业，这四土三辈九品从哪儿来的呢？他这一听就明白了，四土三辈九品就是待业多少而分的嘛。带得多品位就低一点， 而带得少品位就高一点。 我说你再想想，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他们是等觉菩萨，经上告诉我们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名没有破， 那是不是业呢？他听了就笑起来了，那是业呀、啊，等觉菩萨也是带业去的。 所以要不带业，就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不带业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不带业的。 我说谁说带业不能往生啊？他这才恍然大悟，这才笑了起来，原来极乐世界通通是带业往生的。佛法讲的是圆满，不与人结怨，所以我后头补充说一句话，说消业也没有错，为什么呢？希望现前多消一点，少带一点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一点，这也是好事情。我到纽约一下飞机，沈家珍老居士来接我，也问我这个问题，可见确实是有很多人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而受了影响。在了解之后就知道， 待业一点没错，消业也是一句好话， 只是忏悔业障。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正忏悔呀、啊，但是念的时候， 心要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，愿要与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解行也要跟阿弥陀佛的解行相应。 如何做到相应呢？ 就是我们念无量寿经，要能圆圆满满的把无量寿经的道理教训认真努力的做到，这就相应了。 这才是真正的念佛人。念佛人绝对不是有口无心，口里念佛，心里打妄想，那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一定要做到 念这句佛号时，我心跟佛心一样，愿跟佛愿一样，把48愿变成自己的本愿， 这才是真正的念佛，才能消除一切的罪障。 第五，随喜功德 是对治凡夫很重的一个烦恼，嫉妒。 因为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。 你看婴儿几个月大或是1岁大的，给他吃糖的时候，别人多拿一点，他心中的嫉妒就自然表现出来。嫉妒心对于修学是很大的障碍。 所以普贤菩萨特别提出这一愿，教我们要修随喜功德。 不但不嫉妒人，更进一步要知道别人的好处就是自己的好处，一定要成人之美。随喜不单是看到别人的善行善事能够生欢喜心，还要尽心尽力促成他，帮助他。这就是儒家讲的 成人之美，成人之善。 如果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，没有办法帮忙，我们有个欢喜心赞叹，那也是随喜功德。 而随喜的时候，不仅是不嫉妒，还要发心成就，并且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，才是真正的随喜。 自己有力量，但是不肯尽力帮忙，或者是单单不嫉妒，仍然不是真正的随喜。要知道， 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。 能欢喜容忍别人超过自己，那随喜的功德就殊胜了。中国自古的教学都是希望 下一代的成就超过自己， 如果不能超越，那教育就完全失败了。不像现在人有嫉妒障碍心，唯恐别人超过自己，教别人自己也要留一手，不肯尽心的教授，这叫做吝法。 而吝法会得到愚痴的果报，吝财会得到贫穷的果报。 这种人不晓得果报的可怕。从前中国做官的人戴的帽子叫做 进贤官， 这个官帽是表法的，有很深的教育意义。它两层像楼梯一样，前面一层低， 后面一层高， 低的是代表自己， 高的是代表后人。 做大臣的念念当中都希望 后人能够高过自己， 无论在德行、学问、能力乃至于生活水平上，都要不断求进步，不断提升，这才是教学成功。社会全体都在进步，不是在倒退呀。而皇帝戴的帽子上面是平的，表示 心要平等。 皇帝和大臣穿戴的冠服是代表他们应有的义务和责任，时时警示他们要认真的去做。下一个时代是我们教学的时代，如果我们的德性、学问、能力不能够有相当的成就，那么下一代的众生我们就度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看现在的小孩，他们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偏重科技，而他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复杂。 所以要度化他们的人，心要越来越清净，智慧要越来越高，德行要越来越厚， 才能够应付下一代的时代和时机。 因此，随喜功德显得非常重要。总之，嫉妒嗔恨是严重伤害自性的，必须连根拔除。 而拔除的方法就是随喜功德。 第六，请转法轮。 我们佛弟子受佛的教育，得到真实的利益，要用什么方法回报老师，也就是佛呢？我们供养佛菩萨的形象，每天给他上供，这能报答吗？ 不能报答。 供养佛像，在佛前大供，这种仪式是提醒我们念念不忘报恩，真正能够报答的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佛的愿望实现。佛的心愿是 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闻到正法，依照佛法修学，早日圆成佛道。 满他的心愿，以佛心为己心，才是真正报佛恩呢。 所以真正报佛恩就是勤转法轮。 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累请法师大德来讲经说法，来弘法利生，这也是最大的福德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是对一个地区的法供养。 虽然说法的是法师，但是没有礼请的助缘，他不会自己来呀。 所以礼请的人福报是很大的。 一般讲修福，不管是为自己修福，为大众修福，为亡人，也就是祖先或亲人修福，念经的功德就很大了。 如果讲经，那功德就更大了。 念经有许多人只种一点善根，实际的教理并不明了，但是请法师讲解，对经典就完全理解了，便能欢喜读诵，依教奉行。如此讲经的福德，不知道比诵经增加多少倍呀！现在能讲经的法师少了，想请也请不到了。我在许许多多的地方，听众都反映， 现在要请法师来弘法很困难。 我笑着说，请法师来弘法讲经给你们听，这是果报啊，有果必有因，你们不修因就想现成的果报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？ 那什么是修因呢？ 修因是要栽培法师啊，老法师或是有名气的法师来讲经，就欢喜得不得了了，大家都争着要供养。 而初学的人讲得不好，就不去听，也不理他。 那么初学的人气都泄了。 唉，讲经太难了，算了，我不学了，我还是赶紧念经吧。 那么怎么栽培法师呢？ 所以越是年轻，越是讲不好的，我们越要去捧场啊。 捧场让他觉得 还有这么多人来听我讲经，大概我还可以，能学得成。 给他鼓励，给他奖励。再者，不要轻慢初学的法师，对初学的法师要特别的小心谨慎。听经要堂堂都去，我来听你的经，但是我不赞叹你。诸位要晓得， 赞叹害人比诽谤还大。 人受到诽谤虽然很生气， 但是真正有志气的人，越是受辱越要争一口气，越能努力精进，以高超的成就令人另眼相待。 而诽谤对他反而是一种逆增上缘，要是歌颂赞叹，他会想， 这么多人赞叹我大概不错了， 那么他的境界就到此为止，不会再往上提升了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自满了。 所以赞叹害人不浅，因此对年轻人初学的人绝对不要赞叹，还有不要供养。 因为钱多了，知名度高了，马上就堕落了。 年轻法师发菩萨心出家，被信众赞叹供养而堕落，谁叫他堕落的呢？是信徒把他推堕的。他堕落将来受果报， 你们一个个都逃不了了，都有连带的关系。所以对什么人我们才要大力的供养呢？ 对八风吹不动的人， 这种人赞叹他，他不生欢喜心； 诽谤他，他没有懊恼心， 他的心永远保持平静。这样的人才真正值得赞叹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赞叹不会害他， 所以要帮他宣扬，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， 能够相信他， 他就能度更多的众生。